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哋只系顾住检查地下条死鱼，竟然唔知道阿香响咩时候失踪咗。但系佢肯定冇发出任何挣扎求救嘅动作，否则一定会有人发觉。大家心中担心，都觉得呢次真系凶多吉少啦，怕俾嗰啲吸死人血嘅嘢老咗去。但系随即一睇到呢一串脚印，血迹新鲜，而且只有一个人嘅足迹。从血脚印嘅形状嚟睇，应该就系阿香噶啦，大约有十几步。到堆积干尸嘅地方就唔系咁明显啦。如果佢系俾咩嘢捉咗去，时间亦唔会太长。依家追上去，或者仲有机会救得翻。我哋一刻都唔敢耽搁，急忙沿住脚印嘅方向越过堆积嘅干尸。尸堆下边又出现咗血脚印，睇上去似系兜咗个祭坛后边。我哋三步并作两步，即刻追咗过去。我哋绕过玉山，只见山后嘅蒸层间有个洞口，唔知道系通向边嘅。一个纤弱嘅身影一闪就入咗洞啦。虽然只系睇到人影闪咗下，但睇身形服饰，十有八九就系阿香。佢周围似乎冇第啲嘢，佢一个人流咗咁多血，走到嚟呢度做乜嘢呢？我心里头起疑，脚步稍为放慢咗。而杨雪莉却加快咗脚步，急急脚咁从后赶上。明叔又喺后边大声嗌住阿香个名。呢、这个祭坛洞窟开始嘅时候，中间被云雾分开，激雷声嘅异动使石烟彻底消散。但系我哋一直疲于奔命，冇注意到祭坛后边竟然仲有个洞口。而呢个时候，又慢慢咁升起咗淡淡嘅薄雾。石烟朦朦胧胧，到处充满寂静同迷离嘅气氛，令到周围嘅一切睇上去都显得好唔真实。洞窟边缘嘅山崖之中更加深水莫测。我个直觉话俾我知，呢、这个山洞唔系一般嘅地方。洞内精脉渐少，荧光昏暗，隐隐有种危险嘅气息。但我睇到杨雪莉已经快步追入去。于是亦唔谂咁多啦，举起狼眼手电筒，跟住佢就入咗山洞啦。众人一入山洞，冇追几步，即刻已经赶上咗先前见到嘅人影，正系阿香。不过佢咧就好似梦游咁，失神嘅双眼眼定定咁盯实前方，佢个鼻里头不停咁滴出血嚟，而佢咧对呢啲毫无察觉，对我哋嘅到来亦冇任何反应。只是一步步一步步地向洞穴的深处行啊行。我伸手想将他拦住，明叔就急忙阻拦了。 哎呀，不要动他啊，胡老弟。阿香好像得了离魂症啊。离魂症啊必须令他自己醒返嚟。一掂他啊，他的魂魄就返唔到嚟㗎啦。他以前冇呢种症状㗎。方唔系撞邪咩？ 我一时唔敢轻举妄动，但阿香鼻里头不断咁流血，由于失血过多，面上已经冇咩血色啦。再唔理佢嘅话，就系流血啦，都流死佢啦。杨雪莉讲啦，刺激性气味嘅嘢可以令佢恢复知觉。讲完，攞出北地圆珠，正话要喐手，发现阿香只手唔知咩时候多咗一块尖锐嘅水晶石碎片。正向自己隻眼慢慢咁刺入去。杨雪莉急忙将北地圆珠向阿香嘅鼻端一抹。阿香猛咳咗一声，身子一软，立即跌向地下。我同杨雪莉马上扶佢坐稳，昂起佢个头揿住耳骨止血。好彩发现得及时，不过佢究竟係想做咩呢？为咩走入嚟呢个山洞呢？佢为咩想要吉盲自己对眼啊？唔通洞里头有乜嘢使佢迷失咗心智？ 杨雪莉对我讲啦，阿香肯定唔可以再行落去啦，最好俾佢喺度休息下先啦。我点头同意，休息半个钟头，走唔到亦唔紧要，我同肥仔就算系抬啊，都要将佢抬翻去。阿香都仲算好彩，我搵肥仔攞咗几块退壳龟嘅龟壳，用石头抌碎，叫杨雪莉喂佢饮。呢一块价值连城嘅灵龟壳系补血养神嘅灵丹妙药，肥仔免不了有啲心痛啦。本嚟总共都冇几多，全部都益晒阿香啦。依家只系剩翻巴掌咁大一块，谂嚟谂去呢笔账啊，自然又要算到明叔头上啦。要佢写翻张欠条先，翻去要佢还钱，咪使之赖账啊！随后肥仔出去拖咗两条死鱼入嚟。这个时候我哋饿到饥不择食啊！谂到杀人嘅仪式已经荒废咗咁多年啦，呢样嘢或者未必学似佢啲祖宗咁，真系吸过人血嘅。用刀刮甩鱼鳞，随便透咗啲火嚟烧烤。我用手电筒四处照咗下地形，山洞好狭窄，亦唔深。我哋追到阿香嘅地方，已经就快到咗尽头啦。举起狼眼手电筒。可以在光速里头看到尽头的情况。那里是一道用巨石砌成的墙。墙下面有三个很矮的门洞。而厚重的墙上刻着一只滴血眼球的图腾。眼里头透出十足的邪恶。众人看到这只血眼都是你眼望我眼，粒声都不出。就连葡萄牙神父从轮回庙里头偷他的圣经地图里头亦冇记载呢个地方，而且所有嘅传说记载，恶罗海城嘅地下祭坛都只系有唯一嘅通道，而呢埲墙后边系边度嚟嘅呢？滴血嘅眼睛又暗示住啲乜嘢呢？杨雪莉讲啦，呢只流血嘅眼睛应该系同白色隧道前嗰双闭合嘅眼睛相对应嘅，恶罗海城中好多地方。都可以见到各种唔同眼球嘅图腾。依我睇，所有响墙壁石门上嘅眼球都起住一种划分区域或者警示嘅作用。不过闭目就容易理解，滴血嘅可能性就有好多啦。比较大嘅可能性係起警告嘅作用，表明呢埲墙后面係禁地，係一个比祭坛仲要紧要嘅秘密禁区呀。我到洞穴尽头的石墙前睇咗睇，下边呢三个低矮嘅门洞里头传嚟一阵阵腥味。我用手抹咗下，仲有黏滑嘅液体。门上挂住一啲鱼鳞咁嘅晶片，呢啲响祭祀活动后就会吸血嘅嘢，就系从墙后面爬入嚟嘅啦。咁讲呢埲墙后面或者有水，石墙上嘅纹理并唔协调。睇嚟系曾经被打烂过，然后又被修复，或者最早唔系墙而系石门，被出于某种原因封咗起身。过咗一阵，阿香恢复咗几分神智，面色白到得人惊，而且身体十分虚弱，讲话都有啲吃力。杨雪莉问佢啱先系咩一回事，自己知唔知道自己做咗啲乜嘢？阿香先系摇咗摇头。我响天桥嘅时候突然觉得好惊，心里头只有一个諗法，就係想尽快离开，永远都唔想再睇到嗰啲干尸。迷迷糊糊咁自己就行咗嚟呢度啦。我自己都唔明白为咩要咁做。 明叔就讲啦，我契女睇到咗阴气重嘅嘢，鼻就会滴血㗎喇。呢次又系咁。唉，佢毕竟係年纪太轻，有啲事佢唔系好识。但係我哋都系大风大浪闯过嚟嘅人，自然系知道其中嘅厉害喇。睇嚟呢度不宜久留，你哋听我嘅冇错㗎喇。我哋沿路返去就最稳阵，你哋话系唔系喇。 我考虑咗一下，按原路返去嘅话 最多转返去湖心嘅火山岛。嗰度虽然有几条地下河，但基本上都系处于绝境，而且地下河河水湍急，带住伤者根本冇办法揾到路。而呢埲墙后面虽然可能有危险，但亦有一定嘅机会揾到路出去。另外阿香神志恍惚咁行到呢度，讲明呢个地下边一定仲隐藏住啲咩秘密，放任唔理始终系个隐患。既然响祭坛后面山洞里头藏住个地方，讲唔定会同鬼洞有关，斩草要除根，唔彻底嚟个了结，恐怕返去之后仲会永无宁日啦。我睇咗睇手表上嘅指南针，石墙并唔系同自东向西嘅白色隧道睇齐嘅，位于西北偏北。有咗呢个方位，我立即落定决心。不过呢，仲系要先征求其余成员嘅同意。杨雪你讲啦，嚟嘅路被水晶挡住咗，想行返转头就好难㗎啦。雷管只系剩返两回，炸系炸唔开㗎啦。另外仲有一个选择，系攀到洞窟嘅顶上，用雷管炸烂个顶，使上面嘅湖水倒灌落嚟。灌满咗之后就可以游返上地下湖啦。不过我哋大家都受咗伤，泡喺水里头时间长咗，咁就非常危险啦。明叔呢个时候又犹豫起身啦，极力主张从地下湖返去。佢本嚟就是一个极度迷信嘅人，当然唔肯往阴气重嘅地方去啦。于是就对我讲啦：， 唉，有冇搞错啊，胡老弟？你师兄唔系话过咩？我哋呢次遇水而得中道啊嘛，你话系唔系啦？我觉得佢讲得实在太正确啦。但系呢埲墙后面有冇水呢，我哋都仲未知。对高人嘅指点又点可以唔听呢，你话系唔系啦？ 我心里头暗闹啦，呢条老狐狸系又想拖后腿，但你都冇佢扶啦，唔系点啫？计我话呢，就劈佢响度，但系杨雪莉肯定唔会同意。如果带住佢咯，虽然依家佢精神状态恢复咗几分，但好难担保佢疑心病咩时候又发作。我心念一动，心谂明叔呢个人呢有个致命弱点，就系过度迷信。我不如利用下佢呢一点，等佢坚信呢条先至系唯一嘅生路，咁咪得啦。谂到呢度，我对明叔讲啦。遇水而得中道呢，当然係冇错嘅。嗱，我哋一路上过嚟呀，每逢绝境都係靠水解困嘅。但易经五行八卦里头嘅水呢，并唔一定係指湖里头流动嘅水喎。佢亦都暗指方位嘅。喺五行里头，北方就係代表水，水生数一，成数六，北就係水啦。但係明显呢，咁係讲唔服明叔嘅，因为佢根本係听唔明白。其实呢，我亦都唔係好明白嘅。不过我研究风水秘术，自然离唔开五行八卦之类嘅易数。虽然唔会好似张迎川咁精通，但係一啲五行相生相克嘅原理我仲係知道啲嘅。当然仲有啲呢係张迎川讲嘅。於是又对明叔讲咗一轮啦。八卦五行之数呢，都是出自河图。咁乜嘢河图呢？话说啦，当年伏羲是得天下嘅时候，亦就係伏羲当领导嘅时候啦。佢係日寿夜寿，你哋諗下嗰个时候嘅老干部啊，边度识咩贪污腐败㗎，都係非常有责任感㗎嘛。成日喺度忧国忧民，有一日噃，佢就坐喺河边嘅一棵苹果树下边，正喺度思考紧国家大事。肥仔正喺度点火烤鱼，听我讲到呢度，忍唔住就插口讲啦：，老虎，你讲嘅呢件事我知啊，系咪跟住跌咗只苹果落嚟，啱好啊揼喺个脑上边，揼到佢系金星直舞，于是咧就领悟出咗八卦太极图嚟啦。我对肥仔讲啦。死埋一边啦你，知少少就扮代表。 俾苹果揼亲个头嗰个啊，系牛顿啊！伏起喺河边嘅一棵苹果树下边发愁，喺度思考自己同神民嘅命运。喺嗰个原始洪荒嘅时代，灾难系好多嘅，人民群众都生活喺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当时嘅人类呢，对于自然宇宙嘅认识系非常有限嘅。伏羲就对住河祈祷啦，希望能够得到一啲指示，要点先至可以令老百姓避开灾难，安居乐业呢？就喺呢个时候噃，河里头跃起一匹龙马，背上面孭住一幅图。于是伏羲就以其中嘅纹理画出咗八卦啦。亦有人讲龙马所附嘅系一块巨大嘅龟壳，或者龙马本身就系一只老龟，甲壳上面有天然形成嘅奇妙纹理。唔管传说系点讲啦，总之呢幅就系河图啦。伏羲按照图中形状画出八卦，呢个系人类对宇宙、对世界最早嘅认识。天道尽在其中，据记载啊，龙马附图嘅纹理图案各有差异。河图中总共有55个黑白斑点，白点嘅系25个，称为天数；黑色嘅30个作为地数，白色代表阳，全部都系单数，1、3、5、7、9。黑点为双数，2、4、6、8、10代表阴，称为地数。同时河图中又将1、2、3、4、5视为生数，6、7、8、9、10称为成数，之间有相生相成的关系。五个方位各有一奇一偶，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数目，互相搭配的，用来表示世间万物全部都是由阴阳化合而成，有太极穷通天地之意。若非天生地成，那就是地生天成了。所以讲北方是阳气始生之处，生数一成数六，那就叫做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了。自然万物的规律都尽在其中，所以我讲向北边行就一定可以遇水而得中道的。杨处理听了之后就忍不住赞叹了，没想到你还知道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以前仲以为你除了懂看下风水之外，就只是懂数钱。我听杨雪莉也讲我有学问，心里头自然得戚啦。但是嘴上边呢仲是好谦虚地讲，其实我知道的嘢呢亦都唔系好多，只不过平时你哋冇俾机会我讲咋嘛。依家大家应该可以放心啦，世界上所有嘅理论啊都系根据客观事实所产生嘅。所以我咁讲啊，北边一定系个生门，因为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魔金教位有个古老嘅行规，入古重魔金必须要先向东南角点灯，因为东南系祸同事嘅方位，祸就系灾难，事就系做事啦。灯一点必生祸机。西北方则系生路，西北、东北同北是开优生三门，八站中只有这三个是吉门。就连司马迁都讲过，他说了，做事者多在东西，收工者常于西北。同样啊，在精通阴阳风水的人眼中，一向是事生于南而功败于北的。从战略方位来看，北、西北、东北占据绝对的战略优势，北方主生水，属于善形活势。一番话呢，将明叔讲到心服口服，认准向北走肯定没错了。要想有命出返去，就只能够行这一条路。于是大家略为休整，就从尽头处的矮洞捐入去。离开前，我又盯住石墙上滴血的眼球睇了睇，图腾会不会同阿香刺目的举动有关呢？我心里头有几分忐忑。其实啱啱嗰番话 根本就是用来敷衍明叔的，我连自己都没什么信心。不过行其他路已经没什么可能了，但愿这条路真是生路一条了。 一个为了生计终日奔波的报社小编辑，一个是不做事而四处旅行的怪人，胆识过人的他们穿行于古老的乡村和喧闹的都市之间，编织着好像预言一样的精妙的诡异世界。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异闻录，每晚一个离奇故事，就等我们一起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和暖人心窝的异事奇闻。 一出矮门洞，眼前豁然开朗，一条宏伟的地下大峡谷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两侧峭壁好像刀削咁，但是死气沉沉。附近还可以借着矿石的微光看到个轮廓，而远处就黑麻麻的，望不到尽头。向前行了几十米，发现峡谷中纵横交错，全部都是巨大生物的骨骼化石。最近一柱的一个三角形头骨，大小同间民房差不多大。靠近峡谷边缘的地方，无数的骨骼化石同岩石生为一体，只有那些长长的脊椎表明这些石头曾经是有生命的。肥仔孭着纷纷沉沉阿香对我们说， 不是说魔国人喜欢供奉蛇的吗？这里竟然有这么多大蛇的骨骸，我们真的要小心一点，说不定还有生的都不定。 杨雪你就说了，这条地下的大峡谷里头的骨骼不似是蛇，反而似是龙王鲸之类的动物，最少都已经死了几百万年了。我同意杨雪你的看法，说得没错，蛇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肋骨呢？这里所有的骨骼都是化石，没有近代的尸骨，所以不用担心。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恶罗海人到底在这里做过什么，这一点还是要提防的。我们正想过去探下路，这个时候阿香突然对我说， 侧面后面有些东西啊。 我急忙回头去看，一看之下都不由自主地哑了一声，又惊又奇，边个都估唔到啊！就响我哋出嚟嘅地方，有一座如同落山大佛一样嘅黑色巨像，陷入咗山体里头。山体上零星嘅荧光衬托住佢高大黑暗嘅轮廓，就好似系个狰狞嘅阴影，摩天接地咁背对住我哋。而最奇特嘅系，这几十米高的巨大神像身体向前倾斜，面部和两只手臂都陷入了山体的内部。这个姿态呢，就好像是俯身向山里头窥探。它的工艺没有佛像那么精美复杂，仅仅是具备一个轮廓，没有任何装饰和纹理。众人都有个疑问，大家都不禁问了，唔通呢个就系大黑天激雷山嘅真身？呢度究竟系咩地方？我哋随即就发现啦，巨像嘅两边都有面，身体亦都系前后相同嘅，冇正反嘅区别，而且只有两只手，但系冇脚。巨像同地面连接嘅位置有一个像几高嘅门洞，里边似乎仲有空间。门前有几条倒冧嘅石柱， 哎呀，好唔容易揾到个保存完好嘅建筑，我哋不如入去睇下啦。 搵返啲值钱嘢返去都好啊。如果唔係啊，呢一趟啊真係蚀大本啊。 我亦都想入去睇下，抬起头只係顾住睇高处嘅巨像，差啲俾脚下一嚿嘢棘亲。原嚟石柱响峡谷中仲有好多嘅，我哋脚下就有一条冧低咗大半没入咗泥土嘅。杨雪莉睇咗睇脚下嘅石柱，忽然就讲啦： 我知道呢度系咩地方啦。 咁呢度系咩地方呢？我下次再讲。